度十五分。 东京 116度十五分。 坐标 Sun Hill 房山，中国房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107.5， 一路风光，时刻相伴。 特普利墙纸坐落于房山区周口店，42年历史，始终致力于带给客户舒适环保的消费体验，因此推出了8小时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健康的服务理念。施工当天即可入住，8小时让你的家焕然一新。咨询电话400186-2228，400186-2228。 818818，租婚车就找818，818婚车直租，新人直接对车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电话400871-8558，400871-8558。 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位于房山区岩村镇，产业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系统安全为龙头，以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通过产业集聚打造金融科技小镇，主动承接首都核心区金融安全产业外溢，并在保障金融安全上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互联网金融安全规范有序发展。产业园祝此次长走大会圆满成功。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同我少儿教育”6大城市8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大家好，我是雨佳。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呢，从8点钟开始全程为您直播本届长走大会的盛况。欢迎现场的朋友们和用不同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呢，是微信互动。您可以搜索微信号加加 OK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加甜点加加进行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房山广电传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家里面也能够看到2018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 大家可以在房山广电传媒网微信公众号上看视频直播，一边看呢一边留下您精彩的留言。同时呢，可以在现场直播间外面扫一下码，关注加加 OKOK 拼音的这个微信号。同时呢，也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加入一下加加 OKOK 的拼音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新加入的，一位叫高凯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吴翠荣的朋友，他说辛苦了。是的，其实走在路上的朋友才真正的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有一点点累了，但是呢再累的话，我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要坚持哈。谢谢各位好朋友们边走边听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也都看过《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片子哈。 其实看这部片子啊，我是感到特别骄傲的。那个片子我看了以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看到我国的桥、路、车、港、网的飞速发展。雨佳，你还记得那个蓝鲸一号吗？它是世界最大的钻井平台。 是的，特别的震撼呢。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身为中国人，真的感到由衷的光荣和自豪。 嗯，还有中国天眼，还有我们的量子研究都在前沿，还有一带一路等等啊。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发自内心的自豪。在今天的长走现场，有一个路叫做致敬之路，它就是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路。那也展示了呢，记录了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书写的这些骄傲，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致敬之路现场的记者王小元。 你好，小元。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记者小元。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致敬之路上的五号点，这里距我们的起始点呢有2.3公里。沿途啊，这一路走来，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泉水清澈，柳荫相伴。那在五号点呢，首先。让我们在远处就能看见的呢，是一个橘黄色的、长高约10米的、特别巨大的一个门柱。在门柱的顶端呢，有我们长沟镇的 logo。那在门柱的后边呢，是由一个鲜花组成的一个长沟的两个字的摆台，也是非常的漂亮。可以说五号点呢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在这里呢，有我们基金小镇给大家提供的饮用水。有这个七处发水点之一，那这里呢有7000瓶水，那目前我已经看到已经发出去了一大半了，可见大家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提供服务的还有很多，像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都是很忙的啊。而且在我们身后呢，还有一个长安汽车的出租车也停放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停放在这里呢？我们就请我们长安爱心车队的队长王永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队长你好。 您好。 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打个招呼。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安金月出租有限公司的爱心车队队长，我叫王永红。 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停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我们要给房山长沟的这个抢走大会提供线路的保障工作。 嗯，那好，我们今年我们车队都做了哪些工作，为了这个保障工作？ 今年工资力度比每年的力度都特别大，今年一共筹备了112辆车，包括大巴、中巴，还有我们纯电动出租车。 嗯， 纯电动出租车呢，它就是保障行走线路的保障工作。 嗯， 中巴呢，就是包括志愿者，也包括游客的摆渡工作，还有大巴就是运输工作，就是长途运输的。 嗯，我知道咱们已经来长走已经有多少年了？有6年了是吗？ 对，从公司建立初第一年到现在，连续6年从来没有间断过。 啊，您是第几次参加这个长走大会？ 我来公司5年了，第5年。每年都5月份都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您感受有什么变化没有？长走大会的变化？ 长走大会一年比一年好，尤其是今年，我看这个人流量这充分体验了房山区长沟的环境改变，也包括咱们房山区人民对211工程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它的人流的组成呢，我刚才看了看，房山区的，还有大兴的，还有涿州的，我估计咱们市里的也会有很多的人都会来到咱们长沟来看风景、吸氧、锻炼身体。 好，谢谢你，你们辛苦了。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五号点呢，除了有很多为大家服务的志愿者之外呢，还有2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其中有一个呢是奔跑吧房山线。这个游戏呢是有2个充气的像轻轨列车这样一个造型，由人们呢手4个人吧，我看有1、2、3、4、5个人提着它来跑，看谁跑得最快。这是一个游戏，非常有意思。其中呢还有一个是来自我们长沟太和庄的欢庆锣鼓队在为大家在这里演奏。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收听到的效果可能不太好，但是他们的鼓点打得非常的有韵律啊。 非常的有气势。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锣鼓队的队长沈飞请到了我的身边，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他们锣鼓队的一些情况。沈队长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也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塘沽镇蔡窝庄村的文体专干沈飞。今天呢我很高兴参加了这次长走的这个活动，而且呢建议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特别荣幸。所以呢今天我这个心情也特别振奋，带着我的队员们为大家那个展现我们的这个欢庆锣鼓，让大家也让我们跟大家一同感受咱们长沟这个共同的这个两个长沟有一个称号嘛，就是说长来长沟长走长乐，跟大家一同享受这种欢乐。 那为了这个活动你们准备了多久？ 我们这个是锣鼓队是我们成立不成，我们是从2018年一月份开始筹备，到现在总共还不到，也就不到五个月时间，四个多月，就是为了接到咱们这里的那个邀请，说那个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参加这个长走，我们呢就积极的加紧了，每天都在训练，而且镇里呢特别支持我们，还请了这个从咱们房山区文化馆请了咱们那个专业这个锣鼓队的那个就这个专业老师来指导我们的这个锣鼓，所以今天呢感觉今天发挥的还不错啊，大家呢也都特别振奋啊，看到这么多游客来到咱们长沟，我们也特别高兴啊，那个包括咱们全国各地的啊，还有外国友人，我看到，所以说挺激动的啊，希望以后咱们常有这种机会来参加这种活动。 好，那么您作为一个长沟人，咱们长沟长走也已经有10年了，您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长沟这个长走大会肯定是第一，人多了啊，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游客也在说边走边说，哎呀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呀，有时候人可能要分散了啊，对，人气特别旺，可能是什么呀，咱们长沟已经也是小有名气了，因为毕竟搞了10年了嘛，这个知名度也高了啊。第二呢，咱们长沟的那个就是说响应咱们国家的号召，让那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在咱们镇党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呢，咱们长沟镇各个村在咱们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把咱们村的这个环境整治彻底引高，把咱们的这个环境治理啊特别好，山清水绿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以前都觉得这楼房特别好，现在感觉在农村环境这么优美，还是住在咱们农家小院里最好。 好，谢谢您，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切实的从内心发出来的哈。也希望我们长沟长走越办越好。好的，主持人就是这样。 谢谢小袁从现场发回的丰富而又精彩的报道。哇，雨佳，我觉得那个欢庆锣鼓队好热闹啊。 是的，而且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房山的吉祥物芳芳呢也在方阵之中啊，穿梭于整个的三条路线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经常关注我们房山的各个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我们房山广电传媒网。 还有现场还有这个5个人跑的那个游戏，我觉得所有的朋友们在边走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互动参与一下。雨佳，你刚刚听到小袁说7000瓶水啊，有一半都已经发了，还有来自于大兴啊各个不同区县的所有的朋友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来自各方的朋友们，同时呢我觉得水多啊，就是都喝光了，那么多朋友，那就说明那个汗也多，汗一多呢就说明他们的运动的效果非常的棒，所以呢多来长沟长走，走起来。而且现在直播间啊，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新加入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读雨佳。 那这位好朋友呢叫做肖振新，还有呢幸福时刻胡艳荣清晨的雨，还有呢 AA 高凯仁等等 啊，还有头发飘柔的那位朋友哈，还有几位朋友说打开收音机啊，听到咱们的直播呢立刻要赶赴咱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叫笑傲江湖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还有一位严的朋友说他是一边在听啊一边在看咱们的两方面的直播，就是这样啊，这一次就是一个视听觉的盛宴，请您继续关注广告之后。 这里是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7兆赫，107兆赫，钟灵毓秀 最美房山， 最美房山。 特普利墙纸坐落于房山区周口店，42年历史，始终致力于带给客户舒适环保的消费体验，因此推出了8小时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健康的服务理念。施工当天即可入住，8小时让你的家焕然一新。咨询电话400186-2228，400186-2228。 818-818，租婚车就找818，818婚车直租，新人直接对车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电话400871-8558，400871-8558。 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位于房山区岩村镇，产业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系统安全为龙头，以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通过产业集聚打造金融科技小镇，主动承接首都核心区金融安全产业外溢，并在保障金融安全上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互联网金融安全规范有序发展。产业园祝此次长走大会圆满成功。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从8点钟全程为您直播本届长走大会的盛况。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呢是微信互动，您可以搜索微信号加 OKOK 拼音，找到音乐加甜点加加进行互动。同时呢，还希望您关注一下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络，您同样能够看到2018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呢正在一起来关注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变化。接着呢，我们有请顾孟宏老师跟我们分享。40年了，顾老师，我觉得可以说老百姓在吃穿住行方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4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呢，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但是用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的话，40年就相当于是迈入了成熟、智慧又有能量的不惑之年了。而且从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呢，已经走过了40年。 那这40年呢，是我们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40年。那顾老师，您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房山人，这40年来啊，房山呢，不管是在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上，给您留下来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呀？ 好，我觉得房山这40年的变化，可以用9个字来概括，叫做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化。全方位呢？指的是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多侧面是指的我们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旅游等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立体化指的是我们房山的山水林田路，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良乡城和房山城吧。 嗯， 过去我小的时候， 嗯， 到良乡城来之前，村子说良乡怎么样啊，村里的一个老人跟我讲，良乡可豪华了，72座72座71座楼，92条街。哎呦，我一看良乡了不得，一去啊是个大土城，就是现在到从良乡大角到西门就算出城了，从大角到良乡医院，良乡医院就已经在城外边了，那么小。后来才明白说叫什么，70就1座楼，就是2条街， 就是南北两家，方圆不过就是一平方公里。 嗯，原来是这样的，71座楼，92条街 啊。还有一句民俗呢，难听一点，叫梁乡城大鸡笼，房山县大猪圈，说的又脏又破又小。 啊，这是过去哈。 啊，那现在呢？你看高楼林立啊， 嗯， 道路宽阔，那商厦鳞次栉比，交通也非常便捷，这就不用我说了。但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那个前后对比特别深刻。 是的，是的，是的，嗯。现在不光是这个街道的变化比较大哦，你看那种立交桥，各种商铺，是吧？各种出行特别便利就能去逛到的、去买到的商品，还有这个特别服务周到的商场啊，太好了。 过去农民要买些日用品，什么时候买啊？要赶集， 嗯， 要豆店集、张房集、焦灶集、驼里集。现在到处都是什么美廉美啊、华冠呀、点点呀，到处这个连锁店多的是，所以非常的方便了。而且呢，不但城镇变化大，农村、乡村变化也非常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韩村儿吧，那个每家农民都是一个小别墅，过去叫什么韩新河呀，到那村都是韩新， 心都寒了。 哎，破房子、泥道路， 嗯。现在呢，心都热了，是吧？太棒了。 对呀、啊， 心都美了，醉了。 那不仅是韩村河那么那个典型，你像过去青龙湖镇的南罐村，它是一个小山村，交通非常不方便，骑自行车都很难走。现在大家休闲垂钓锻炼健身都要到南罐村去，交通也便捷了。再有大石窝的南河村，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一个很小，前几天我去了漫水河村，大石河旁边300多人的小村子，哎呀，街道非常的整洁，房舍非常的亮丽，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富足，非常满意。 嗯，也就是说从农村、从乡村到城市啊，整个都在蜕变，都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啊，再也不见不到您刚才说的那个景象了，那就是美丽的房山，美丽的良乡。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啊，也说明了咱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在城市建设上面、在诸多各个方方面面呢一个快速的发展，是吧？ 对。 嗯，好，嗯，那我们谈到了这个经济建设方面，其实改革开放啊，它的变化是从多个方面我们来诠释的。改革开放40年呢，我想也是中国文化体育建设飞速发展的40年。顾孟宏老师，我去在文化教育方面，您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呢？ 这方面我感受就更深了，因为我本身是个教师啊。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学校驼里中学才6个班，2-3排教室。现在呢，我们房山的高中、你初中小学校舍变化非常大， 嗯， 而且呢，你看现在2-5中、房-5中那现代化的校舍，学生应该说是很享受的。而且我们那个到70、80年代、80年代初的时候，怎么形容学校呢？叫泥房子、破屋子、土台子。那还有些学校还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面上2个年级，教师也不够用。现在我们的教师的水平、学历水平、教学水平都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全房山县高中才招500人，升学率非常低。现在我们的高中几乎是普及了高中教育。 嗯， 而且上大学，197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公社才考上了1个人，200多人参加考试。现在我们良乡附中、北师大良乡附中的升学率达到80%-90%，本科率、重本率也非常高，所以这个教育的变化应该说天翻地覆了。我们现在每个家里边出了个大学生，那很普通了，不是什么惊喜的事情了。 普通型了哈。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顾老师所说的啊， 啊，还有一些市里面的知名的一些学校落户了我们房山，比如说北京小学长阳分校、黄春根小学分校，还有呢就是北京四中长阳分校等等啊。可以说这四十年来啊，这个 北京理工大学啊等等啊 等等吧，可以说这四十年来啊，这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全民素质教育已经形成了体系，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啊我们全民健身呢还有各个方面呢都取得了非常多的骄人的成绩。 是的，是这样啊。顾孟宏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上大学真的就是出个大学生也不再是难事儿了，是吧？尤其是尤其是这个文化不光是体现在上学方面，其实你看文化广场， 对 啊，农村的这个文化建设也其实也特别的， 对、啊、 特别的棒。 过去农村啊，农民谈不到什么锻炼健身，整天在地里庄稼地里边劳动就已经很苦累了，哪有时间去健身，也没有这个病。现在村村都有健身广场，健身器材也很齐备，农村的大妈大婶跳起广场舞了，比城里边的居民一点也不逊色呀。 专业舞蹈队儿。 是的，那顾老师，您是这个研究历史的，又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教师，是吧？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房山的历史文化啊？咱们是有着这么久的这个传承，这么厚的积淀，在这方面您是专家，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谈不到是专家，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悠久厚重是我们房山历史文化的特点。早在70万年前，我们房山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现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人类的头盖骨叫北京人，那就在周口店的龙骨山。所以最早的北京人是哪儿啊？就是我们房山人呐、啊。 这也是太让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那是我们的老祖先，真是我们叫龙的传人啊！不仅有70万年前的北京人，还有13.5到17.5万年的新动人。还有距今18000年以前的山顶洞人，我们北京人或者说我们房山人祖先最大的贡献在周口店是用火，发明了火，人类文明。没有用火之前，人类的脑容量是1059毫升，现在我们正常人的脑容量是1450毫升，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已经接近了现代人。所以我们应该说周口店的龙骨山揭开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页。 太重要了，要浓墨重彩的记上一笔。 我们从周口店走出来的人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了山前平原，也就是现在的长沟流利河大石窝前面的这块平原。那么走出来就要建立村落，现在我们考古专家认为在大石窝的镇江营附近已经发现了丰厚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夏商周时期，所以我们房山最早的村落也应该是出现在这一带。最让我们房山人骄傲的是北京建成之源就在我们房山，就在流里河，流里河的董家林、黄土坡、流里店这一带大概方圆5平方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当年西周初年分封韶公在这个地方建立都城的遗址，叫做燕都遗址。 燕都遗址 当初呢是公元前1045年，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您刚才介绍当中也知道了为什么咱们房山取名是房山，是吗？ 对啊，这个我们房山啊，在中华民族历史每一个大潮当中都有我们的浪花在翻卷，每一次历史跃动当中都有房山的亮点在闪光。我们从流里河的商周遗址开始，到了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在我们房山大概有3个县级的机构，一个叫梁乡，但是当时的梁城在哪儿呢？在窦店的土城。一个叫广阳郡，就是现在长阳的北广阳村、南广阳村。一个叫西乡，西乡在哪儿？就是现在的长沟。大家往回走的时候发现一个西乡苑饭店酒店，那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二零一八图我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在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2018国际长走的现场，现场呢就是这样，我们因为是在现场为您直播，所以呢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刚刚我们有播到一位寻找李梦雪的消息，那李梦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听到广播的话，请立刻去联系你身边的志愿者。李梦雪小朋友，快点去找志愿者。好，我们还来继续直播啊。刚刚顾梦红老师讲到了房山的历史文化，那作为房山人，我觉得必须要知道为什么叫房山。 我们这个房山啊，最早在郦道元的水游录当中就有大房岭的记载。我们房山这么多山，哪座山叫房山呢？并不是每一座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呢，应该是从大石河的以南，巨马河的以北，这个广筹的范围叫大房岭，防守的防。到了唐代，我们现在在望佛堂的那孔雀洞当中发现了房山两个字，那是最早的关于房山的记载。但是我们这个房山县啊，房山区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晚，到金代的时候，在我们车厂附近呢，地燕山后面这建了一个金陵，金陵提出来就在大房山下建金陵。当时为了保卫这个他们的祖陵，就设了一个县级的机构，开始呢叫万宁。你看现在房山城外有个万宁小区， 万宁桥啊， 对。还有呢，后来过了两年，1189年叫万宁，1991年呢，过两年叫凤仙。现在房山城里有个很有名的饭店叫凤仙居。直到1290年元朝的时候才改名叫房山县。这要说到我们房山一位文化名人，元朝著名的画家叫高阔公，他的号就叫高房山，所以我们房山的名气从此也名扬天下了。 是这样的，作为房山人，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叫房山，而且要知道房山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了。 是的，那刚才呢顾老师讲了过去的房山的悠久的历史啊，那在这儿呢给第一次来到房山的朋友们或者市里面的一些朋友们来说一下现在的房山。我们房山区啊地处北京西南部，总面积2019平方公里，其中平原丘陵山区各占1/3，下辖了28个乡镇街道地区办事处，459个行政村，145个社区居委会。截止到2016年末，全区常住人口109.6万人。那么在新一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赋予了我们房山区三区一点的战略定位，即建设成为首都西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以及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为引领的转型发展示范区，历史文化和地质遗迹相融合的国际旅游休闲区，京津冀区域金宝石发展轴上的重要节点。 房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区内共有各类文物古迹328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市级12处，区级70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啊，就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是70万年前北京人点燃中华文明圣火之地。刚刚顾梦红老师有讲到，而且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西周燕都遗址啊，是北京建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堪称北京城之源。还有佛教圣地云居寺馆藏的石刻经书，被誉为石经长城，可以说一方水土啊，养育了一方人。顾梦红老师，请您分享一下这片沃土滋养的文化名人吧。 好啊，我们房山叫人杰地灵啊，在载入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就有很多，比如刚才提到静婉，还有唐代诗人贾岛、高克公、顾太清等等。咱就说贾岛吧，这是咱们的金牌乡亲啊， 史籍记载他生于幽州涿郡，涿郡呢有考古专家考证，他就在我们房山的石楼镇的二站村。这个贾岛之所以有名啊，跟一个词儿也有关系，跟这个推敲，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再重复一遍，贾岛当年到长安去，他这个人呢、沉醉于诗词，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就吟诵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呢叫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呢？他 推敲一下， 哎，一边走一边比，结果呢正好撞到了当时长安城京城大官一把手京兆尹韩愈的叫马。把人韩愈是谁啊？京兆尹呢、那等于首都的一把手市长，结果手下的人就要抓住他。韩愈这个人呢很有胸怀，也当然也是大文学家，问怎么回事，这个贾岛就讲了，我要考虑这个诗词到底用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哎，韩愈一听，好，我跟你说，请到家里，两个人促膝长谈，结为好友。最后韩愈说还是用敲好，那是夜间呀、鸟宿池边树，这是一种静态，僧敲月下门，一动一静，所以传为千古佳话。 嗯，这是关于贾岛推敲的故事哈，非常非常的棒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山水文化也值得在今天这个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我们房山现在叫旅游大区啊，山水文化像我们著名的石鹿山水早已闻名全国了，和我们的森林文化像上房山的森林公园，现在我们又新建了一些像青龙湖的万亩森林公园，那景观也是非常的美的。我们还有洞穴文化，像石花洞、银湖洞、仙溪洞等等。我们现在房山的每年的游客达到上百万人，所以这个旅游大区是我们非常丰厚的一个资源，应该充分的发掘好、利用好。 嗯，那我们的红色文化呢？ 红色文化更了不得了。我们房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啊，那是一个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的一个根据地，叫平西。我们到石渡能够看到石渡烈士陵园，当年的萧贺将军就在这里战斗，杨成武将军。我们房山本土也出现了很多为国捐躯、为我们这块热土捐躯的英烈，比如说老帽山的六壮士，比如说还有一个董存瑞式的英雄叫张林，来丽水村的，还有一个大安山的锄奸英雄叫于振边，我们石楼还有一位老英雄，当年在延安，在陕北南泥湾开发南泥湾立功的叫蒋维平，70多岁了才授予他一个少将的军衔，非常有名。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咱们霞运岭唐上村的、 那我们房山最大的红色的亮点是红歌的诞生地。1943年，一个18岁的小八路军小青年，他带领儿童团唱歌练习武艺。但是当时在1943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国统区有一本书叫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这个小八路听了以后说，我们八路军抗日军民在敌后坚持抗战这么辛苦，打了这么多仗，反扫荡，怎么能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呢？他连夜写了5首歌，其中一首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很快唱遍了太行山，唱遍了华北平原，唱遍了全中国，一直唱到了今天。 哇，这是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唱的、都知道的不朽之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Thank you.

我感觉最深的还是住房，因为原来呢就是三间土房在农村的时候，后来工作以后呢，我到房山中学工作，家里边学校照顾我，给了我一间小房子，14平米。后来我老母亲病了呢，还住在这个小房子里边，4、5口人，太挤啊，太难受了。但是这些年呢，90年代以后，我们就住上了楼房，而且还换了2次楼房。另外从家里边来说，我们当初买个自行车啊都很费劲的，要攒1年2年的钱。现在我们家的小轿车已经换了3次了。再有从我和我老伴来看呢，40年前应该说都是农民呐，什么健身啊，什么跳舞啊，旅游啊，根本谈不上。现在我老伴一个农民也会跳3步4步了，我们每年还到全国各地大城市去旅游，我觉得太幸福，我们这代人太知足了，太感谢这40年的变化了。 是的，40年的变化非常之大啊！ 没错，刚才顾老师所讲的他们家的变化呢，也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写照，同时呢，也是我们房山区百姓变化的缩影。那么我们房山区呢，在改革开放这40年的发展历程中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造升级，很多次华丽的转身，永恒地刻在了我们房山人的记忆之中。比如说1970年燕山石化公司成立， 比如说1994年12月京石高速全线双幅竣工通车， 1998年11月房山区政府东移至良乡， 2000年良乡经济开发区列为市级开发区， 2002年10月良乡高教园区奠基兴建， 2006年中国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被评定为世界地质公园， 2009年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揭牌，同年房山正式启动 CSD 中央休闲购物区的战略规划，推出了 Fun Hill 房山新标志。 2010年房山区所有地方煤矿全部停止生产。 2010年10月园区发展升级版智慧城品牌。 2010年12月30号地铁房山线大部分开通。剩余的部分呢是2011年12月31号也开通了。 2011年7月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正式授牌。 2013年1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与房山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共建中关村国家创新示范区房山园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4年12月京昆高速北京段正式通车。 2015年定位一区一城一保，北京基金小镇成立。 2017年12月31号轨道交通烟房线开启无人驾驶列车的新时代等等。 这些大事啊，要是我们都历历在目。最后呢，我们请顾孟宏老师用几个词来总结一下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吧。 好，我感觉呢，这40年来我总结了这么3个词，叫做春风浩荡，龙乡巨变，说的是我们房山这40年来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我们房山全方位多侧面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个词呢叫做春暖万家，欣喜不断，说的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40年来，从吃穿住行，从精神到文化到物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惊喜不断。第三个词啊，叫春光无限，喜迎百年。我们习总书记提出了2个百年，那么2021年就是建党100周年，2049年呢是建国100周年。我想我们房山人在19大旗帜的引领下，在新时代思想的引领下，能够高举旗帜踏歌而行，那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响乐中，一定会听到我们房山人民踏歌而行的嘹亮歌声。所以最后我想我写了这么几句诗吧。 哇，即兴作诗了 啊！ 欢迎欢迎， 有感而发呀。 好，我朗诵一下啊，朗诵的吧。十渡的山哟，长沟的水，千波万曲，赞不尽咱家乡的美。江山多娇哟，人情更豪迈，旗帜引领咱们走进了新时代。新时代呀，咱们践行新思想，咱们龙乡儿女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就是您刚刚总结到的啊，春风浩荡，龙乡巨变，春暖万家，欣喜不断，春光无限，喜迎百年。 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啊，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经过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的生活未来会更加的美好。 好，在这里要感谢顾孟宏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场内场外朋友们的关注。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第一时段的直播现场呢就到这儿了。第二时段的直播从10点开始到长走的结束，请大家继续关注。 是的，那么主持接力棒呢要交给陶峰和佳佳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长走继续，精彩继续，我们来听上一首歌曲和广告。